分的部分伤害了我们，可能那时我们多么容易爱上别人。如果一天这动人的部分惦记我们，可能是你问着我这时间超过了一些时辰。如果一天这青春的部分伤害了我们，可能那时我们多么容易爱上别人。可能是你问着我的时间超过了一些时辰。 没有终点的路上旅行。